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想跟大家谈谈公共图书馆。想问林志恩和各位听众，不知道大家多不多去公共图书馆呢？或者如果真的不多去的朋友，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踏入公共图书馆是几时呢？大家有去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做什么呢？是借书啊，看一些的资料啊，定是怎样呢？林志恩， 上一次去呢，其实应该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呢有时呢大学图书馆呢，即是有一些馆藏是外借了借不到，但反而呢公共图书馆就有，所以那时候都有段时间咧，即系要做研究，都会去公共图书馆嘅。咁不过都真系一段时间之前啦。咁陆宇光你咧？ 系咁，我就都有一段时间冇去公共图书馆嘅。不过我都真系唔记得上一次系几时。 我都仲记得，你已经唔记得啦。 嗱，我谂都系同即系好多香港人嗰个嘅或者全球嘅大趋势啦。即系读一啲嘅纸本书本嗰个情况，嗰个习惯系咪都已经唔同咗咧？大家去到揾一啲嘅书，揾一啲嘅资料嚟睇嘅时候，系咪都再用呢个纸本嘅方法咧？会唔会都已经转晒做电子啊、网上面嘅方法嚟到揾书睇书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就算你真系要睇书啊，又系咪真系一定要去公共图书馆咧？咁而家当然都有唔少嘅坊间嘅书店啊，俾大家去选择去到买书或者打书钉啦。咁究竟有几多人啊会继续用呢个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咧？咁其实公共图书馆咧就仍然都系有好多嘅藏书啦。另外咧都有好多嘅期刊啊、报刊啊，以及咧就系亦都系发展紧一啲电子嘅服务嘅。咁佢哋有电子书啦、电子嘅期刊啦，亦都有好多嘅资料库咧俾大家去搜寻嘅。咁但系咧就都睇睇咧就系今日咧呢个嘅审计署就发表咗一份最新嘅报告咧，就交咗俾立法会啦。当中咧就其中一个篇章咧就系关于公共图书馆嘅管理。当然啦，亦都系睇得翻咧就系公共图书馆嗰个入场人次嘅变化。咁讲紧嘅咧就系，如果我哋先睇2015年啦，咁就有3700多万人次，去到2019年咧已经跌到咧去到3400多万人次，跌幅咧大约系8%嘅。咁之后大家都知道啦，就系疫情爆发啦。咁所以呢三年2020至到2022咧，嗰个入场人次咧的确系大减嘅。咁譬如话咧系2020咧，就系跌到得翻系740万嘅啫，减幅咧系79%咁多啊！咁啊，2021咧就系虽然都增加翻少少1400多万，但系咧去到2022年咧，第五波疫情爆发咧，咁啊公共图书馆又有时会关闭啊吓，暂停服务咧，嗰个入场人次又再减少16%，去到咧就系1100多万啊！林志恩 系咁陆宇光提到即系疫症对于我哋嗰个阅读习惯嘅影响啦，咁呢度我都谂嘅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我哋真系睇少咗书啊，还是只不过系我哋阅读习惯改变咗，即系变咗我哋喺线上去做阅读咧？嗱，因为我哋咧亦都有另一个数据喺度咧，就系关于图书馆嗰个电子书嘅使用次数咧，其实反而系有上升嘅。咁就2018年嘅60万次啦，增加去到2020年咧，至到2022年咧，大概320万至360万次。咁其实增幅咧有5倍咁多嘅。咁会唔会咧就系疫症其实已经改变咗一啲人嘅阅读习惯，就系好多人会尝试去借一个电子书啦，而唔去睇一个实体书咧，咁样。咁另外咧，即系头先陆宇光提到啦，即系究竟即系点解我哋会即系少咗去图书馆咧？咁我谂都有好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嘅，譬如可能有啲朋友会谂啦，即系究竟图书馆个馆藏系点啦？佢嗰个管理上面又系点啦？即系话我哋要揾啲书系容唔容易啦？甚至咧有一啲朋友咧都会睇咧，究竟个图书馆成个设计啊，即系建筑个 外观咧，系咪吸引咧，去影响佢哋会唔会真系走入图书馆去睇书嘅？咁另外都有个数字啦，就系关于咧，即系嗰个康文署嘅馆藏啊，佢有个馆藏叫发展计划啦，咁就系希望咧增加图书馆个资料嘅数量嘅。咁不过审计署就发现咧，外借馆藏入边咧新增嘅图书馆资料咧就未达到咧计定嘅数量。咁例如2021-22年度咧，其实成人馆藏嘅中文书咧个落实率就72%，咁即系话咧，其实有一啲馆藏啦，即系本身系预计应该要买嘅吓，咁但系咧即系最终都系未系即系落实到嘅，咁所以呢个咧可能都会影响到即系读者嗰个新鲜感吓，即系有啲书可能已经睇过，未必会再去啦。 嗯，兼且咧，今次审计报告咧，亦都系睇咗好多嘅方面嘅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嘅质素啦。咁包括系一啲嘅自助图书馆啊、交还图书嘅渠道等等咧，都有发现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啦。不过我都再想讲多少少咧，有关于系借书或者系一啲电子书嘅一啲情况啊。咁因为咧，其实公共图书馆咧过去咧都系有为呢个外借图书馆资料，即系借出几多本书出街啦。定立一啲嘅目标嘅，咁其实咧系见到咧就系2015-2022年咧连续八年咧借出嘅书嘅数目咧，其实都系达唔到康文署咧所定立嘅一个目标啊，不足嘅比率咧系介乎3%-50%不等啊。其实咧亦都系曾经咧就为呢个嘅目标咧系调低咗噶啦，都知道咧大家嗰个阅读习惯咧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可能咧就系比较多咗用电子书，已经调低咗嗰个外借图书嗰个嘅目标噶啦，咁但系都仍然咧系冇办法咧达到呢个嘅目标啦。咁至于咧头先都讲啦，咁其实大家咧以使用电子书嗰个嘅需求咧系多咗嘅，的确吓。咁亦都见到咧嗰个嘅借量啊，系都有变化嘅。咁但系喺康文署啊呢个公共图书馆喺提供呢啲嘅电子书服务嘅时候，又系咪提供得到位，系咪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咧？嗱，审计署咧亦都系咧系照住电子书嘅平台咧，就拣咧就系其中30本书咧就进行一个审查啦。咁啊，当中咧就发现其实有14本都未能够即时借阅嘅，即系话咧，就算你喺想睇嗰本电子书，都唔系即时借阅到啦。预约嗰个数字咧都夸张啊，讲紧咧嗰个预约嘅读者人数咧系介乎1-335名不等噶。咁即系话咧呢啲电子书嘅需求咧都相当之大啦。咁有唔少嘅读者咧都等紧睇呢啲电子书。咁另外咧就其实每本电子书都有一啲副本啦。咁当然佢系电子化噶嘛。咁有啲副本，每本电子书咧都有1-15个副本咧系可以借阅嘅。咁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咧，咁其实每位读者咧要等候嘅时间咧就可能咧系长达3年以上不等啊！ 嗯，系咁啊，讲到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即系电子书啦。咁另外咧，亦都提到一点啊，就系话其实而家即系少咗公众系亲身去到访图书馆啦。咁我见到康文署咧都有一个嘅解释嘅，佢就话咧，因为咧近年嘅出版界咧系萎缩咗，咁中文书籍咧系尤其受到影响，咁所以可能咧即系图书馆个馆藏嘅数目咧，其实同香港本身嗰个出版界嗰个蓬勃程度啦。可能都会有关系啦。咁另一样咧就系即系我谂呢个都唔系净系香港嘅面对嘅问题嚟噶啦，其实全球都系啦。就系我哋有咗互联网之后咧，其实可能方便咗去揾资料啦。咁变咗我哋真系会去睇书嘅时间系少咗。咁如果睇翻咧其他地方咧，即系佢哋嘅图书馆应对策略咧，譬如可能佢哋就会喺嗰个空间设计上面去做改善啦。因为其实空间都会影响我哋嘅即系阅读嘅一啲态度啦、行为等等啦。咁另外咧就系可能有啲图书馆咧，佢哋买书嘅时候咧，个策略都会改变嘅。咁唔知啦，即系香港嘅康文署辖下嘅图书馆又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相应嘅调整咧？即系再重新吸引翻市民亲身去图书馆啦。 不如咧呢个都再问多各位听众一次啦。大家咧就系多唔多去公共图书馆嘅咧？咁大家对上一次去公共图书馆又系几时咧？大家对于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啊，又有啲咩嘅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倾下嘅。咁林志恩仲有一点啦，咁就讲紧系关于即系近期咧，即系呢个嘅国安法咧，亦都系定明咧香港特区有一个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啦。康文署其实都因应咗 咗投訴啊、查詢啊，咁就喺2021年咧就展開咗對圖書館資料嘅初步檢視工作噶啦。咁當中咧，康文署咧就話咧係公共圖書館已經完成檢視咗顯然係不利於國安嘅圖書館書籍，並且咧就將佢從館藏之中移除啊。咁但係到而家咧，去到2023年嘅2月最新嘅情況，咁嗰個檢視工作同埋跟進行動咧都仍然係進行緊嘅。 系咁，亦都康文署提到啦，就系话其实当中都会有一啲检视上面嘅困难嘅，因为咧即系始终书个数目会不停增加啦，咁所以呢一个检视嘅过程咧系一个持续嘅过程，即系好难有完嘅一日啦。咁同埋咧，其实图书馆入边咧都唔单止系一啲文字档案嘅，咁其实亦都有一啲可能系政治嘅讽刺漫画啊，或者一啲笑话啊咁样。咁呢啲又点样去审视咧？咁可能即系处方其实佢落实去做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一啲嘅相应困难喺度。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讨论下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恒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谭国根教授啊，谭教授你好。 你好， 系头先我哋就引述咗咧，就系审计报告里面有关于咧，就系到访香港公共图书馆嘅人次嘅变化情况啊，所以咧就见到就算疫情之前咧，咁其实都系咧系嗰个入场人次都系跌嘅吓，咁你点样去理解呢个情况咧？同埋嚟紧即系你又觉得应该点样变化法咧？ 我嘅理解咧，其实系自从有咗互联网之后咧，好多人喺尋找資訊啦，或者係需要做一啲面對面嘅事情。如果能夠係有互聯網去做，咁就已經係減少咗噶。唔單止圖書館啦，銀行都係啦，去銀行嘅人少咗嘅。咁股票都係啦，好多人係網上去買賣嘅。咁後來都由電腦再到手機方便咗好多，行緊街都喺手機度去上網去查資料。咁於是呢就好少人會親身去銀行或者去呢個圖書館，甚至我哋知道戲劇都係啦，如果睇戲劇，咁我哋可以有一個 link， 咁有一個連結啊，咁我哋按個連結啦，咁我哋付費嘅，付一個錢咁就可以睇個戲劇，就唔使親身去個劇場嗰度睇嘅。咁所以而家好多嗰個資訊嘅方法，嗰、那個資訊搜尋嘅方法，嗰、那個聯繫嘅方法咧，已經透過互聯網去做噶啦。咁呢個我哋就唔能夠話嗰個圖書館少咗，嗰係有一個問題，而係圖書館真實人數去少咗咧。好可能是这个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而令到我们那个人与一些人的接触，或者人与事物的接触呢，个方式是不同了。那很多现在是我们讲的，因为是一个数字化的年代，很多东西用数字化去令到我们产生了那个接触那个层面是不同了的。而係呢一個趨勢咧，已經唔係呢幾年發生噶啦，係發生咗好長時間。咁我睇到銀行都係啦，加拿大好多銀行係結束咗添，即係佢唔係間公司結束喎，唔係嗰個業務結束，係啲分行係少咗。咁佢哋因為好多用咗網上去代替啦。咁圖書館依然存在，因為佢係有個藏書喺度。咁但係圖書館咧就多咗一啲工作嘅，我哋睇到咧就係好多咧已經係活動為主啊，唔單止係公共圖書館，因為公共圖書館面對嘅咧係公眾啊，咁好多係中小學生嘅家長，大學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有一個藏書嘅使命，係一個 archive 同一個資料庫同呢個圖書館係結合咗嘅。咁佢有一個研究嘅提供研究資料嘅任務。咁呢個研究資料任務係唔會話結束，唔會話關閉咗佢嘅。咁但係咧，佢嗰個提供資料方法改變咗，咁令到好多人咧係唔需要親身去圖書館，而能夠攞到呢啲資料嘅。咁呢個係一個所謂，如果喺 information science 喺呢個資訊科學嗰方面嘅睇法咧，就係話嗰個人同人、人同事物嗰個接觸 資訊嘅尋找嘅方式已經係唔同咗，而帶嚟呢啲改變嘅。 係、都同聽眾介紹多少少個譚教授嘅背景啦。咁佢都曾經擔任過咧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嘅嚇。林志恩， 我都想講少少啦。我其實係讀過圖書館學嘅。 咁、 我讀博士學位喺美國嘅時候咧，我喺嗰個學校咧，嗰、那個圖書館係全美國排名第一嘅。咁我喺到嗰度讀圖書館學，我因為一間學校唔准我哋攞多個，同時攞多過三個高級學位嘅。咁我已經攞到第二個，咁我而且馬上有份工，我攞博士學位之後，馬上有份工等緊我去。係 咁啊，譚教授 冇攞圖書館學個學位， 真係圖書館學方面嘅專家啦。 教授啊，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啊。頭先我哋講開個閱讀習慣啦，咁即係你就講啦，其實而家咧即係少咗人去圖書館咧，就唔一定咧等於係大家睇少咗書嘅。咁但我哋仲有冇必要咧？其實要有啲措施去鼓勵啲公眾親身到訪而家嘅公共圖書館咧？ 我覺得如果就咁睇書係唔需要嘅、 嗯， 但我哋亦都留意到一樣咧，就係、是、圖書館有一啲資料，譬如香港公共中央圖書館啦，咁中央圖書館有好多係嗰啲視覺嘅材料啊，有都係媒體嘅材料，咁嗰啲咧係喺網上睇係絕對唔方便嘅，即使 available 都好啦，因為你個 connection 要 stable 啊。嗰、那個連結喺網上連結要 stable， 你想連續睇睇幾個鐘嘅，咁所以好多人仲係會去睇嘅。咁呢個我哋知道嘅。另外仲有咧，就係、是、嗰、那個如果我哋希望啲人淨係閱讀文字咧，咁可能佢喺手機度、喺電腦度已經做得到，佢咪冇必要去圖書館。或者另外一種，有另一種人，佢真喜歡書籍，佢摸得到啲書籍，那個感覺係唔同嘅，咁佢真係會去啦。咁就咁呢一個係但係亦都有另一種情況咧，我就發覺以前中央圖書館做咗好多嘢咧。是方便了觀眾，令到他們用手機就接觸到很多資訊，令到他們少了圖書館，這個不是個服務少了，其實是提升了服務，而令到人是方便了，在手機、在屋企、在餐廳都可以接觸到圖書館 的資訊。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又睇到圖書館都做咗一啲嘢喎。以前，咁佢哋咧，譬如將一啲文學作品、香港文學作品一啲短篇改編成電影，或者改編成戲劇演出。咁呢個咧就圖書館同學校嗰度合作，就將圖書館嘅一啲資料帶到學校裏邊去。咁就唔係啲人淨係嚟圖書館，係圖書館啲資料係帶到去學校，同好多合作咧，咁佢係做咗呢啲咁嘅戲劇啦，或者係電影嘅製作啦。咁到去比賽嘅時候咧，有啲攞咗作品咧，佢就會喺圖書館度重新再再排呢個表演一次啦，或者放一啲電影啦咁樣。咁當時去嘅人亦都唔少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將閱讀係提升到表演藝術啊！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圖書館做得好好咯。 係，譚教授你有 外國都有嘅。 譚教授，你又覺得咧喺圖書館嘅運作方面咧，或者係開放時間方面，有冇得做得更加好，去到方便讀者去到進入圖書館咧？譬如話開放時間咁啦，而家除咗中央圖書館之外咧，其實好多圖書館都係開到夜晚八點嘅啫。咁啊，中央就開到夜晚九點啦。你覺得有冇從會如果係再延長啲開放時間，或者再增加圖書館嘅服務，或者係一啲新嘅管理模式，能夠有助於即係讀者更加方便去到到訪圖書館咧？ 我覺得咧就增加嗰個開放時間咧就有兩種嘅。咁我覺得一般嘅，如果係揾資料啊，或者係去真係去圖書館度睇一啲資訊啊嗰啲咁樣，又去睇啲媒體嗰啲咁啦。咁嗰啲咧增加個開放時間咧，我就唔係覺得會好大量咁提升啲到訪嘅人數嘅。咁以前咧圖書館都因為香港嗰、那個好多人嗰個家庭咧，一家人係住嘅空間都細，同時會有好多家庭成員，咁讀書唔方便，咁好多人會去圖書館讀書嘅。咁大家都知道以前 有好多圖書館係有個閱讀空間俾啲中學生去讀書嘅，咁可好安靜咁讀書，咁嗰個增加咧就有必要嘅。即係如果係但係個區每一個區唔同啦，當然係。咁嗰個增加係有必要嘅，但係如果話一般嘅圖書館嗰個去睇書啊，去揾資料咧，我覺得就增加嗰個時間或者方便程度就未必提升好大人數啦。 譚教授，由於我哋聽新聞啊，我哋轉頭再同你傾多一陣先嚇。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宣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首场开心香港美食市集，免费门票已经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完毕。民政事务总署已经预留少量门票在市集举行期间，在会场外免费派发。前職工盟主席王乃源及前幹事杜振豪早前向警方申請五一遊行，杜振豪在社交專頁宣布，王乃源已經簽字取消遊行申請，限於港區國安法第63條無法透露詳情。正在北京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指，取消的實際原因要問該公眾活動組織者，但如果任何人衡量過沒有能力在安全、有序情況下進行活動，取消申請是負責任的做法，警方稍後會提供進一步資料。被問到有沒有國安人員接觸過組織者，市民日後申請類似活動會否有困難，鄧炳強表示，無論基本法或香港國安法都確保市民有公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權利，但一定要確保活動是安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進行，如果有需要批出申請，警方會施加一些條款。不停車繳費服務易通行下個月7日早上5時起在青沙管制區，即是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和大圍隧道實施。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直至昨日當局已經發出超過66萬張車輛貼，佔全港車輛的大約 82%， 當中超過 66% 的車輛已經開立易通行戶口，相信市民都已經準備就緒使用，預計未來10日會有更多駕駛人士申請和啟用易通行。易通行實施之後，尖山隧道口行車線會由現時的9條減至3條。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何君衡提醒市民，相關隧道屆時所有人手收費亭及快易通車道將會取消，駕駛者可以透過易通行繳費貼繳付隧道費，無需在收費亭停車或排隊付款，沿路亦都會有適當的路標記引導駕駛人士。有報道指，旅居美國20年的大熊貓丫丫將於近日返回中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經向主管部門了解，旅居美國孟菲斯動物園的大熊貓丫丫即將按期返回中國。中美雙方正積極有序地做好丫丫回國前的各項準備和安排，已經落實運輸方案及航線，部署應急措施，全力保障丫丫平安到家。毛寧說，大熊貓保護合作研究促進了大熊貓保護、公眾教育和人民交流，中方願繼續和包括美方在內的其他合作夥伴一起為瀕危物種保護作出貢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明日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大赤沙消防局一段咧系挤塞缓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利基大厦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審計署就住咧公共圖書館嘅運作問題咧，就作咗一啲嘅衡工量值嘅檢視啦。咁都見到咧，嗰個到訪公共圖書館嘅人次咧係下跌咗噶。咁啊，而電子服務嗰個嘅需求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咁啊，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點睇而家公共圖書館嘅服務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啊，林志恩就同緊咧就係香港恒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譚國根教授。傾緊嘅，請翻譚教授出嚟先。你好， 你好， 係 教授。我哋頭先咧提到咧，其實而家圖書館咧嗰個電子書嘅使用次數咧，其實係即係有一個大幅度嘅增加嘅。咁喺個電子館藏上面咧，你認為即係而家公共圖書館咧有冇一個改善嘅空間？可以點樣做好啲咧？ 我諗咧電子館藏咧有一個好處咧。就是佢嗱，以前如果係啲實體書咧，你有一本咁啊，只能一個讀者借咗出去，攞咗出去睇咁樣，咁佢佔用咗嗰本書。第二個揾咧係揾唔到，有等嗰本書有人讀完還翻翻嚟，咁先借。但係電子咧就可以好多人一齊去同時去 retrieve 嗰、那個攞嗰個電子版嚟睇嘅。咁係大量係令到嗰個資訊流通量係大好多嘅。咁喺館藏嗰度呢，我哋就覺得其實圖書館嗰個館藏量都相當大㗎啦。咁係特別係香港嘅香港文化、香港文學啊、香港嘅財經啊等等好多資料都有嘅。咁呢個係佢個特色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咧，要同嗰個電子書籍嗰個配合咧，咁就好多而家新出嘅出版社咧都有一個實體版同電子版噶啦。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如果係一啲歷史文獻咧。咁係要人有出版社去做嘅，咁嗰啲就急都急唔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啊有一啲歷史文獻 我是要买一些电子版，那是即刻买得到，不是的，要等很多的这些出版社 去整理，去将它变为电子版。那些呢，我们觉得应该如果能够是可以的话呢，图书馆是可以增加是那一个历史文献 的材料咯。那那个对于很多即是我们一般去找图书馆资料呢有两种的。一种呢就是睇啲当代嘅材料咁样。咁同时事啊，同当时嘅出版係有关嘅咁样。咁但有一啲人呢，佢有兴趣睇啲历史材料嘅。咁嗰啲历史材料呢就譬如有一啲实体嘅材料呢，咁佢喺假設喺上海圖書館，咁你香港就唔可能有一個版本㗎啦，除非係複印啦。咁但係如果佢做一個電子版呢，咁就可以好多地方都可以擁有啊。咁呢一個呢，我覺得係可以提升市民對嗰、那個文化嘅興趣，對文化嘅研究，咁係即是我哋香港是比较缺乏一啲嘅呢啲就。尤其是好多期刊啊，好多期刊呢，譬如南京大学嘅图书馆呢，係有二十世纪初呢、這个民国时期所有嘅期刊都有晒嗰、那个成个馆藏係有晒嗰啲资料嘅。咁呢個我哋香港人好缺乏嘅，所以我哋香港有時接觸到好多嘢呢，係缺乏咗一啲呢啲歷史材料，我哋缺乏一啲囉。 嗯，明白。好啊，唔該晒譚教授，多謝你下。譚國根教授呢就係恒大人民社會科學院院長嚟㗎。咁林志恩啊，唔單止係電子化嘅服務呢，圖書館服務可以俾到多啲嘅讀者同時借閱啦。咁其實呢一啲紙本嘅圖書呢，咁有時真係借得多都會變得殘舊咗啦，又或者係都有唔少嘅一啲運輸啊同埋一啲保養嘅問題呢會出現嘅。咁所以呢就睇嚟，即系听下谭教授讲，真系呢个电子化嘅图书馆服务，都的确系一个大趋势嚟嘅吓。 嗯，咁同埋头先教授都提到啦，其实即系入场嘅人次未必完全反映嗰个图书馆个功能上面成效嘅，因为始终个服务提升咗啦，同埋亦都有啲外展嘅工作。咁所以我哋点样去睇图书馆个成效，就我谂都要再有一个详细啲嘅审视啦。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如果都仲有兴趣倾图书馆服务嘅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有关于开心香港活动的一啲活动详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疫情受到控制，经济啊，同埋我哋社会一切都复常啦。我哋希望都可以透过好似美食市集呢啲嘅活动啦，俾市民咧都有机会同屋企人一齐行出去，喺周末嘅时候咧有个地方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43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林志恩啊，今次咧审计报告咧，除了头先讲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咧系有检视之外咧，今次亦都系检视咗咧有关于评机会的工作和平等机会委员会。嗱，评机会咧就系一个法定机构啦，咁就负责去到执行香港四条嘅反歧视法例啊。啊，不如都呢个时候考考各位听众啊，大家讲唔讲得出而家香港有边四条嘅反歧视法例咧？ 林志恩， 提哦，性別歧視啦、殘疾歧視啦、家庭崗位歧視同埋種族歧視條例。不過咧，我就聽聞咧，即係呢個即係審計署報告咧，就話其實咧，呢四條歧視條例入邊咧，就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咧，就個認知度係最低。 嗯， 咁會唔會係因為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咧，佢本身就咁望民生而話，即係冇咁直接啊？個意思即係可能比起殘疾歧視條例，又或者會唔會呢條歧視條例可能咧喺個新聞嘅流通上面，即係比較少一啲咁嘅個案發生，所以公眾就唔認知咧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可能我哋都要同嘉賓傾下，究竟個認知度低原因係在於邊度？ 嗱、嗯，其實睇翻過去嗰幾次嘅調查咧，包括係2012年啦、2015年、2021年嘅調查咧，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咧嗰個嘅公眾嘅認知度啊，都係四條歧視條例之中咧係最低嘅。咁啊，講緊嘅2012年咧，其實都已經比較高噶啦，係有30%嘅認知程度。2021年嘅調查咧，更加見到咧呢條條例嘅認知程度咧，只係得25.8%嘅啫。点样理解呢件事呢？咁当然即系2021年咁就系疫情爆发嘅时候啦。咁好多嘅公营机构嘅宣传教育工作咧都系有暂停嘅。咁当然咧就平机会都唔例外啦。咁但系啊，就疫情之前都好似系仍然都唔高认知度。咁又系点解咧？咁系咪即系平机会嘅一啲宣传教育工作不足嘅问题咧？ 系嗱，因为咧审计署都调查咗咧，即系2021年嘅一个调查报告啦。咁其实佢都講到咧，就話雖然咧受訪者入邊咧有97%咧係認識平機會呢個機構啊，但係咧對於平機會咧喺訪問前嘅12個月咧進行嘅教育啦、推廣同埋宣傳活動嘅總認知度咧就得60%，咁即係話咧其實啲人咧係知道有平機會呢樣嘢嘅，咁但係對於平機會做嘅活動啦、推廣啦、教育等等咧嗰個認知度咧就相對較低。咁同埋頭先陸宇光咧提到咧，即係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呢一點咧就。平機會咧，其實佢都有做一啲內部研究嘅，咁但係審計署咧就發現咧，喺2013至2020年間嘅12個平機會嘅內部研究項目入邊咧，其實好多咧都係集中咗喺個性別歧視條例嘅相關研究，咁另外嗰三條歧視條例嘅研究咧就相對地少啦嚇，咁就亦都有一個研究咧係需時超過2年先至完成啊，咁所以呢個可能都會解釋到會唔會係嗰個注意力嚟講咧，即係都集中咗喺某一啲嘅性別歧視條例上面啊，即係喺研究。 嗱，平機會另一個工作咧，就係要處理投訴啦。咁啊，今次審計署咧，亦都係睇咗平機會咧，去到處理投訴嘅一啲時間所需嘅時間啦。嗱，其實平機會咧有一個嘅服務嘅承諾嘅，咁就係話咧，75%嘅投訴個案咧，就要喺6個月之內咧就完成處理。咁但係咧就睇到，譬如話咧係呢個2018年起咧嚇，咁啊講緊接獲就係並且喺2020至2022年期間完成處理嘅2800宗投訴個案之中咧，有128宗，即係5%咧，係需時超過1年365日咧，先至處理到嘅。咁呢啲嘅呢100多宗嘅投訴個案嘅完成處理時間咧，係介乎369至1064日，咁即係平均需時咧係550多日嘅。咁亦都見到咧，今次嘅審計署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好多好耐都未完成處理同埋調查嘅投訴個案咧係有啲唔妥當嘅情況，包括咧係冇一個調查嘅計劃，亦都咧喺匯報方面咧係有不足嘅地方嘅。咁如果冇調查計劃，又點樣去處理嗰個投訴咧？ 嗯，係啊，因為咧審計署咧亦都提到咧，佢25個咧特別需時內嘅一啲調查咧，或者好耐嘅。即係啲投訴個案咧，其實只係有4宗，即係得16% 係有調查計劃，其他就冇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可能會違反咗個程序搜查片咧規定，評議會決定調查某一宗投訴嘅時候咧嘅一個所謂標準嘅程序啦。 嗱，呢個時候不如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評論下今次嘅審計報告啦。電話旁邊咧有融樂會嘅總幹事，亦都係咧曾經做過評議會委員多年嘅謝永玲啊，謝永玲你好。 系，大家好。 系，首先你又点样理解今次头先都讲到啦吓，咁平机会喺处理投诉嘅时候，部分嘅个案真系用咗超过1年先至处理到，你点理解啊？ 嗱，我就其实想整体上讲一讲平机会嗰个运作啦。 嗯。 咁其实作为一个法定机构咧，平机会系负责推动4条反歧视条例啦，但系咧佢较为保守嘅。即係好多時咧，只守不公，所以變咗咧，有陣時有啲權力 佢可以用而冇用咧，就變咗有陣時有啲掣肘啦。舉個例子就係家庭崗位歧視，即係冇乜人識，就係因為你推動力低啦。咁其實平機會咧最大嘅權力咧係主動調查。咁主動調查咧最近嗰個咧主動調查，係關於無障礙通道嘅，係2010年，你係冇聽錯，係2010年進行嘅。 十幾年前啦， 十幾年啦。咁嗱，如果有權力唔用咧，咁變咗你就好難怪香港市民咧，有啲地方咧係唔認識嘅，因為你真係有啲地方係需要係好大力咁推動先得。嗱，我亦都舉個例啊，譬如我哋融樂會服務少數族裔嘅，咁而家睇得到咧，少數族裔特別係喺我舉個例啦。香港中學文憑每年有50,000嘅考生，如果4%係少數族裔咧，係咪應該有2000個考生考中學文憑咧？應該嘅喎。但係原來咧，考中文科啊嘅少數族裔嘅同學咧，只係得100個嘅啫。咁你就會問啦，點解有1900人唔去報考呢科咧？有啲咩問題呢？嗱，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呢，就當然你同我都應該問啦。但係如果平機會主動調查去問，會唔會好啲呢？咁但係佢冇嘛，咁變咗即係呢度值得大家商榷咯。 鄭永玲，你剛才提到呢，其實平機會的主動調查呢，即已經是十幾年之前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他用權的時候比較保守啦。咁我想知道呢，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呢，即同他入面的人士會不會有關係呢？即可能請不夠人啊，或者他們效率有一些問題等等，你有沒有觀察到這些的情況？ 我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因為我都想問我都想，其實我想審查審計報告的。審計報告需要我哋嘅審查，就點解呢？因為佢係集中睇衡工量值同埋講效率啊、效益啊，咁係淨係睇數字咧，可能流於表面。嗱，如果佢話呢幾年嚟有2800宗投訴啊，平機會接到，咁但係你又唔講佢人手啊？究竟佢投訴組有幾多人呢？ 係嗱，呢個 係少人嘅，係。 呢、這個我哋又真係有問平機會啊，咁平機會係真係有覆翻我哋嘅查詢啊。咁佢個回覆就話咧，投訴事務科咧就由投訴事務總監去到掌管嘅，咁啊負責處理查詢同投訴調查呢四條嘅歧視條例所提出嘅投訴啦，以及咧就鼓勵爭議雙方咧就係進行調停嘅。咁截至到2022年12月31日，這個科嘅人手編制咧就係27人。你點睇呢個人數呢？ 咁我約略咁除一除咧，即係每個人咧每個月大概係處理少於3宗咯。即係每個人每個工作人員每個月少處理少於3宗嘅投訴。咁數字就係咁樣啦，咁就俾香港市民定奪啦。究竟係工作繁忙啊，抑或？唔夠工作量啦、因而嗰個時間要拖成2年先至有一個調查走咗出嚟呢，咁我諗即係要俾平機會一個機會去解釋嗰個人手方面係咪短缺，咁先至公道。而係審計處淨係講嗰個量呢，冇睇質呢，咁就唔係幾公道。咁同埋我睇呢個審計報告亦都有講啦，佢話啲人唔係幾即係滿意平機會嘅程度咧，係得60多人。咁我就想即係講一講啦。如果你調停咧，有雙方噶嘛，有被投訴有投訴人噶嘛，咁係咪有機會有一半人已經唔滿意嘅咧？即使你和解啦，咁係咪和解真係雙方都認為滿意咧？機會有，但係好可能都唔高啦。咁變咗理論上咧，一半人咧已經係滿意都未頂噶咯喎。咁你有 的確咧 幾人滿意，可能係一件好事都未頂。 嗱，根據 變咗我哋要係。 根據審計報告啦，其實係即係過去嗰三次調查，講緊2017、2019、2021年咧，投訴人嘅服務對象咧嗰個嘅滿意程度，對於平機會服務嘅滿意程度咧係低過答辯人嘅。咁講緊咧就係咧投訴人嘅滿意程度咧就係講緊係51%至57%啦。咁呢個的確係都接近頭先你講嘅一半左右。 係啊，所以變咗即係。投訴的結果呢是往往是即是令到啲人是究竟滿意呢個投訴又唔滿意呢個投訴，但是呢平機會即是因為佢係調停嘅角色啦，咁好可能係兩邊都唔討好嘅，咁變咗有時六成幾你話高與低呢，咁就係一個即係較為主觀嘅判斷，反而審計署應該睇就係嗰啲質量係點樣㗎嘛，唔係淨係睇個數字㗎嘛，所以其實是平機會需要的是一個英文叫 Management Audit， 中文直譯大概是管理的審核，即是說他的團隊有沒有用一些策略達到他們這個機構的目標嘛，那那樣東西是重要過究竟他做了多少啊，沒有做多少啊，做得多快，如果他做得慢做得差，那就更加要罵啦，是吧，但如果他做得慢做得好呢，咁又可能有情有可原喎，即係我哋即係如果唔睇清楚裏頭仔細嘅一啲資料呢，我哋係好難作出一個判斷，對於平機會呢我認為係即係稍微唔係幾公道嘅。 謝永玲，除了那個處理投訴或者去做一些調停的質素之外，我們都留意到即審計署都提到一個數字，就是關於究竟一些人認不認識平機會的。其實香港即有受訪的人來說，有九成多的人都是認識平機會這個機構，但是對於他們的一些活動或者教育的認知度就相對低，即是大概六成所有的人知道平機會是做什麼的。你會怎樣理解這個情況，以及你會覺得平機會在那個推广工作上面有啲咩可以系加强嘅咧？ 嗱，我认为佢哋应该主动啲。其实现时咧，平机会系欠缺主动嘅。嗱，我举个例啊，我上网睇过佢哋呢几个月，四月至六月有啲课程培训课程要开嘅。咁佢开18个课程到啦，我有谂估计，咁有起码三分一系网上嘅。咁究竟多与少咧？咁嗱，如果一个机构假如啊，我唔正式知道佢几多员工嘅件事。假如佢有100员工，有几多人系负责培训？如果培训嘅系得半个人嘅，一个人嘅，咁如果哇58都几多喎、啊？但系如果佢成team人6、7个人嘅，你三个月培训18个课程，每个课程1、2个钟，少唔少啲啊？咁所以呢啲资料我哋冇咧。就好難評估佢究竟個效益係點，係咪 efficient？ 即係嗰樣嘢係我希望統計處咧，其實真係要審計處咧深入一啲。而家審計處淨係講一啲數字，而有一半嘅數字我哋唔知喎，佢又冚埋咗嘛。人手方面我哋完全係不知情嘅，咁變咗咧就有陣時真係需要審計處嘅報告嘅。 OK， 好啊，唔该晒谢永玲，多谢你吓。 好，唔 该。谢永玲咧就系融乐会嘅总干事嚟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咁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我喺度。 系，你想讲咩议题啊？ 陆生你系就关于嗰、那个图书馆嘅问题嘅。 系。 系，咁啊，我唔系回应嗰个统计处嘅问题，我只不过我系用图书馆，我系用家咁，我回应下我嘅睇法嘅啫。 好。 我就見到香港圖書館咧，就我有好多，我見到佢好多嘅短處，可以需要改善嘅。 嗯。 首先第一樣就係，第一樣好簡單啫。印度人喺香港已經超過唔知幾多年，超過100年都有啦。 嗯。 但係可以想象一下咧，香港咁多嘅圖書館，就算去到中央圖書館咧，想揾一啲印度文嘅參考書咧，好難嘅，唔多嘅。我本身我唔係讀印度文嚇，不過我首先我逐樣講。佢就印度人喺香港咁多年咁长时间，但系想揾啲参考关于印度文嘅书咧，唔多嘅。我讲参考书啊，我唔系讲故事书啊，就简单我查字典咁嗰啲。 仲有半分钟要快啦吓。 OK 嘅啦，嗱，总之就好多嘅语文佢都冇嘅。例如印尼姐姐喺香港 每年有咁二十几万印尼姐姐咁多年，但系喺图书馆里边有冇几多系印尼文咧？唔好讲话其他欧洲语文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嗰啲咁多嘅語言，我哋想揾佢哋關於嗰啲參考書咧，係、 okay.。 中央圖書館都唔多嘅。 好，好多謝曬阿陳先生嘅意見啦，即係都希望圖書館咧可以增加多啲唔同語言嘅一啲書籍啦嚇。咁我哋呢一節嘅討論咧嚟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西隧的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泳池，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林志恩啊，这个时间想讲一讲有关于系呢个嘅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一个后续的安排啊。咁都记得咧，喺第五波疫情期间咧，中央政府就喺落马洲河套区就援建呢个应急医院啦，将佢命名为咧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咁而家香港就复常啦，咁啊医管局咧早前都接收咗呢个应急医院嘅设施啦，咁但系会做啲乜嘢咧吓？咁而家咧就有一个嘅宣布啦。医管局咧寻日就宣布咧，咁将会推出一个日间放射诊断服务先导计划，就邀请一啲咧就系合适嘅病人咧就转去呢间嘅医院接受放射诊断服务，缩短佢哋咧轮候时间，亦都可以舒缓到咧公立医院放射科嘅压力吓。 嗯，咁而呢个先导计划咧就会有一个嘅即系先喺新界东啦，因为地理上面比较近啦，喺新界东嘅医院联网嗰度推行嘅，咁服务对象都几大嘅，就包括咧年龄介乎12至80岁，属于非紧急情况稳定同埋行动自如嘅非住院病人啦，亦都包括咧轮候超过8个月嘅第二优先类别嘅个案，需要轮候超过18个月嘅例行个案，同埋一啲等候排期嘅合适嘅非紧急个案嘅。咁而为咗便利咧病人，因为头先听到啦，即系都系河套区啦，咁所以会有专车接送去医院嘅。 咁不如有关呢个计划嘅详情咧，就请嚟医管局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临床服务统筹冼毅全医生啊，冼医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都请你简介一下今次个计划个详情啦。嗱，点解会决定将呢个嘅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变做咧呢个嘅日间放射诊断先导计划咧？ 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好啊，咁我系冼医生。都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呢個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啦，就變身啦，就成為日間放射診斷服務嘅先導計劃嘅地方啦。咁個原因其實呢就係咁嘅，咁過去嗰3年呢都相當唔容易啦，新冠疫情都肆虐本港，咁呢就喺第五波嗰陣時呢，大家即係差唔多係舊年嘅呢個時間啦，都記憶猶新，嗰陣時呢都相當緊張啦，咁好多急症病人啊都要入醫院，咁喺嗰段時間呢一啲非緊急嘅服務，咁亦都包括咗呢係放射診斷嘅服務呢，都需要好多時候延期啊或者係改期咁樣，咁嗰度都積壓咗唔少嘅個案啦，咁呢度呢就係全港醫院呢都急症醫院呢都受到影響嘅，咁喺呢度呢我哋而家就嗰個疫情呢就慢慢趨向呢都過去啦，咁當然亦都可能有反覆，但整體嚟講係向下嘅，咁嗰個機會呢就係我哋都要把握機會，點樣可以趁呢段時間呢清返先前積落嘅病情，即係 嗰啲非緊急病人嗰個延期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我哋咧就喺舊年年尾啦，咁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同埋嗰個方艙咧都交咗俾香港政府啊，中央政府。咁我哋醫管局咧就係、是、承擔咗嗰個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嘅嗰部分。咁我哋喺一月初咧開始咧就都開始入去睇個設施啦，咁啊睇下有乜嘢咧可以幫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個壓力啊舒緩，咁咧就睇到咧都有好多先進嘅儀器，包括咗咧三部嘅電腦掃描啦，咁其中一部咧電腦掃描咧都係最先進嗰個啦，320頭嘅嚇，咁咧就係一間會講少少佢點樣幫到我哋病人嚇。咁同埋一部磁力共振掃描嘅機器，咁我哋睇到呢其實喺呢個情況，我哋呢就係、是、第一病人有積壓啦，有啲非緊急嘅個案或者一啲半緊急嘅個案都需要接受診斷服務啦。第二呢我哋要平衡呢就係、是、醫護人手嗰個緊張啦，咁跟住呢仲要考慮呢就係、是、點樣呢啲咁好嘅儀器點樣去善用佢啦，咁唔好呢等佢浪費啦，都可以係即係揾到嗰、那個實用嘅價值喺邊度？咁喺咁多樣嘢整埋一齊，佢又地區又係河套區，接近深圳嗰、那個同香港嘅交界嗰度，咁又遠，咁點樣處理呢？咁我哋都諗咗好耐，咁亦都係揾到個最大公因素，就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嘅放射部嗰啲診斷服務嚇。咁嗰度咧就係啱啱好咧，就係、是、可以咧幫到我哋舒緩我哋急症醫院平時咧。就是呢啲病人咧，好多時候咧都混埋一齊做急症醫院就有急症病人啦。咁你可以想象就是一啲譬如緊急要做手術啦，或者係不幸有意外創傷入醫院接受治療啊。咁啊，同埋一啲非緊急嘅病人咧，喺埋同一個地方接受檢查，有陣時可能就會係需要慢咗啊，遲咗少少啊，或者一個成個病人個體會咧都未必係最好嘅。你可以想象佢。佢本嚟一啲行得走得唔係好嚴重嘅病人，見到啲病人咁樣接受服務，當然佢有同理心，但始終個感覺未必係最好嘅。所以呢其實過往呢我哋醫管局嘅放射科嘅呢個統籌委員會呢都有去初步探討有冇機會成立一個日間嘅診療，即係診斷中心啊，將同急症醫院分離嚟到做一個更加好嘅服務啦，病人嘅體會啦，各方面。咁但係呢外於呢過往呢你做呢啲咁嘅先導計劃呢其實都要衡量個成本效益㗎嘛。咁你要買一部磁力共振或者係電腦掃描嘅機器呢動輒都過千萬嘅。咁呢啲你一講都好難做一個先導計劃，即係好困難嘅，因為你要衡工量值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呢這個契機就非常之好啦。第一呢佢有一個地方，第二呢有咁先進嘅機器，第三呢我又積壓唔多病人。咁於是我哋動一動腦筋啦，點樣可以將呢件嘢撮成好事，解決呢個樽頸嘅問題呢？咁所以呢就有呢個諗法，就將不如呢將佢轉型啦，還掂嗰、那個中央援港應急醫院都有咁多好嘅嘢，我哋不如就做呢個計劃啦。咁所以講耐咗少少，其實呢個都係嗰個成個即係起點係咁樣嘅。 明白嚇。不過呢個位咧都問一問各位聽眾啊，諗而家咧就係呢個喺落馬洲河套區嘅應急醫院咧嚇，呢個應急醫院咧就將會咧就係轉變成去提供一個日間放射診斷服務啊。咁將會咧就邀請一啲合適嘅病人去到咧接受呢個服務啦，做電腦掃描啦，同埋做磁力共振掃描嘅。咁各位聽眾唔知道有冇機會，即係可能真係輪候緊呢啲嘅非緊急放射性嘅診斷服務。咁如果醫管局而家就邀請你啊，你過落馬洲河套區嗰度做，可以快啲。咁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 冼醫生啊，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呢一個嘅先導計劃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過去 Covid 嘅時候真係積壓咗太多嘅 case 啦。咁而咧河套區呢個醫院咧，即係當然你亦都提到佢有一個缺點，就係因為佢比較遠啊。咁所以有一啲病人咧，如果佢要去參與呢個先導計劃嘅話咧，其實佢就要 要离开原本就诊的医院啦。咁我睇到嗰啲嘅报道咧，就话其实而家肯举手咧，即系表示参与计划咧，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嘅啫，即系大概两成受邀嘅人系愿意参与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医管局可以点样进一步游说佢哋去参与呢个计划啦？譬如就系、是如果佢哋病人系肯去河道区医院嘅话，其实佢哋排队个轮候时间可以快到几多咧？ 好啊，嗱呢个真系好问题啦。咁呢个第一件事咧，参加呢啲计划嘅病人咧，合适嘅病人，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咧，其实都有啲条件嘅，包括咗咧，佢哋咧都系要第一志愿啦，第二咧就喺我哋嗰个等候册嘅名单嗰度啦，跟住咧我哋都要同佢打电话去沟通嘅，因为我哋都想一啲病人咧系包括咗系啲唔紧急噶啦，意思就系话佢系病情系稳定。亦都可以行動自如嘅，即係唔會話需要推輪椅啊或者卧床啊嗰啲就唔係未必咁適合啦。咁咧，所以我哋要同佢溝通嚇，佢嘅願意之外，仲要佢嗰個病種啊同埋佢行動啊各方面都 OK 啦。咁我哋先至就安排佢做嗰個喺河套醫院咧就係、是、接受檢查啦。咁呢度咧就係、是、其實兩成幾，你話係咪多係咪少咧？其實我哋參照咧過往我哋推行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咧，都差唔多係呢個比例嘅。因为咧个病人佢真系要好多时候咧都系未必脱离到佢嘅 comfort zone， 就系话我举例我喺 A 院做开，我就对个医院咧好有个信心啊，所以佢想佢离开个医院去第二间医院咧，过往咧都系得两成到嘅啫，咁所以呢个咧就唔出我哋所预料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增加个诱因去参加咧？第一咧就系佢快咗啦，嗱你话快就系话。確實佢譬如我哋嗰啲病人咧，有啲係啲喺常規等候冊嗰啲咧，真係有機會多過十二個月，甚至咁耐更加耐嘅。咁如果佢參加咧，就差唔多提前咗成年嘅咯。對佢嚟講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快咗診斷，都係一個誘因嚟嘅。另外咧就是、如果你快啲診斷到，咁有咩問題跟進嗰度都會快咗啦。咁、那個病情亦都唔需要有機會會差咗啊。咁呢個我哋覺得對個病人咧係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誘因。至於你話坐車遠嗰個問題咧，咁我哋咧都係有一個接駁巴士嘅安排。如果病人咧去到上水站，咁樣我哋咧都會有個每一個鐘咧就有一個穿梭巴士係直接接到去河套嘅應急醫院嗰度咧，係接受個診斷服務嘅治療嘅嚇。咁咧呢度咧就係一日咧有八班車嚇。咁所以佢如果坐到嗰個火車去到上水站。其实呢再由嗰个接驳巴士去到医院呢其实就好快啫，十零分钟就到㗎啦。所以对佢嚟讲咁做完嗰个检查其实都好快㗎。你一个钟十零分钟去到做检查又十零分钟，咁坐低休息十零廿分钟就走得㗎啦，因为下一班车又到啦嘛。所以对佢嚟讲呢个体验呢，我哋参加咗过去嗰三日嘅我哋叫试行啦，咁都八十个病人参加，其实个整体反应都相当唔错。佢哋都觉得呢系第一嗰、那個地方都乾淨啊、新啊、光猛啊，同埋咧亦都係交通方面咧，坐咗個接駁巴士咧，亦都係相對係幾方便嘅。所以對佢嚟講，譬如如果朝頭早去到搭車去上水，安排咗個時間，再出翻嚟咧，其實半週時間絕對係已經搞掂噶啦。嗱，如果佢唔接受呢個檢查，當然啦，佢可以去翻自己個醫院排緊期嗰度接受檢查，呢個冇問題嘅，因為自愿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嗱，體會方面我哋都有信心咧。即係個參加咗病人咧，俾到我哋一啲嘅正面嘅反應啦。咁至於未參加嘅病人，我哋希望咧都藉任何機會咧，可以增強個宣傳，同埋咧就係等佢知道咧，其實所謂遠咧，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 冼醫生啊，今次你哋醫管局嘅公布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服務嘅先導計劃咧，提供嘅服務啊，咁就包括係電腦掃描啦，即係 CT scan， 咁相關嘅部位咧就係講緊腦部啦、鼻竇、眼腔、腹部同埋盆腔、胸腔嘅。咁至於咧就係磁力共振掃描造影咧，即係 MRI 咧，咁就講緊相關嘅部位咧就係脊柱啦、肩部同膝部啊咁。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点解系呢几个项目咧？咁同埋你头先都提到话，即系有一啲嘅先进嘅，即系所谓320头嘅仪器啦，又系啲咩嚟？有咩好处咧？咁请你介绍下。 好啊，好啊。嗱，头先你讲嗰啲我哋检查嘅部分啦，就电脑扫描或磁力共振咧，都系因为有原因嘅。因为第一就系个病人个需求都多啦，呢几方面。第二咧就系我哋都想拣一啲咧病人咧比较稳定。 即係唔需要打造影針嗰啲，因為有啲電腦掃描磁力共振咧，有一部分病人咧係需要打顯影造影咧，就先至可以完成個檢查嘅。咁有另一類病人咧，就係、純粹上去照就得啦，唔需要打顯影劑。咁啊，分別係咩咧？因為咧打顯影劑咧，整體嚟講係安全嘅，但係始終咧都有好少好少部分嘅病人咧打咗啲顯影劑咧，佢有過敏嘅反應，有機會親痕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咧，係需要打一啲藥物咧去即係控制嗰個敏感。咁為咗咧考慮到病人安全，因為始終個醫院咧都唔係一個有急症室嘅醫院啦。咁啊，如果係有咩問題，我都要送去最近嘅急症醫院，即係北區醫院啦。咁啊，我哋都想減少呢個風險啊。咁啊，既然間我哋嘅接受放射診斷個服務嘅名單，你頭都有咁多病人，有啲係好穩定，亦都唔需要打造影嗰啲，所以就揀咗以上頭先你講嗰幾類嘅病人咧，就係入去做咗檢查，上去掃描機做完就走啦，都唔需要整一個俗稱叫痘痘啦，同埋打顯影劑，咁樣咧對病人安全亦都係好嘅。咁我哋咧都唔想呢個檢查咧係節外生枝或者增加啲病人風險，我哋絕對唔樂意見到呢啲嘢。所以咧就考慮到咧病人安全啦，我哋嘅需求量啦，同埋嗰部機都可以做到各方面檢查咧，就所以我哋就係諗住係咁樣做法，亦都係做緊。至於你講個320台，我簡單啲介紹啦。其實呢部機喺醫管局嚟講咧，我哋320台係都係屬於好先進嘅。我哋本身得兩間醫院有。咁咧嗱，咁呢個320台同平時我哋常規嘅64台有乜分別咧？基本上佢係照一個圈，成個部位檢查一秒鐘做完。咁如果平時64台咧，可能要4至5秒先做完。咁呢個咧就對於病人檢查咧好大嘅好處嘅。譬如舉例，佢做一個胸部即係嗰個肺檢查啦，肺部嘅檢查啦。咁咧，佢如果係做睇佢有冇咩病變啊？如果你用平時嘅64台去檢查咧，咁你就要忍一忍氣先，你都要忍幾秒，咁我先照得完啊嘛。如果唔係，個影像可能會蒙啊，或者冇咁清晰，或者需要即係睇嗰個病變個位咧，未必係咁準確。咁如果你320台，佢一秒鐘就做完啦，咁變咗你連忍氣嗰度咧都可以慳翻，因為佢一做就做完。咁呢個第一個好處啦，就係、是、那個快捷嘅程度同埋病人嗰、那個即係唔需要特別嘅配合都可以做到。第二呢就係、是、呢佢因為佢快呀，320台佢照一個圈，咁整體個輻射量呢個電用嘅電同埋輻射量呢都少咗，少咗20-30%。咁呢度無論係對病人嗰個診斷同埋嗰個設施方面呢都有好好嘅幫助啦。咁、系啦，就系、 是、 咁。 好啊。 冼医生想好快同你倾埋人手嘅问题嘅，因为呢个先导计划就系用即系新界东联网嗰个放射诊断嘅团队做骨干嘅成员啦。其实对于新界东联网嗰个压力会唔会增加咗？同埋人手嚟讲咧，系咪可以足够令到个应急医院咧系长远系运作落去咧？ 好啊，呢、這个好好问题啊。其实咧，头先我都讲咗，最大公因素真系唔容易揾嘅。咁呢个人手嘅短板咧，都系不争嘅事实啦。咁我哋你都听到我哋嘅。醫管局都有即係好同事就係主席啊、總裁啊，都去外國招攬人手，你都知道呢個真係一個我哋嘅短板。好啦，咁我哋新界東咁梗係唔係特別嘅充裕啦，亦都係同其他聯網一樣人手好緊張，特別係放射科嘅技師啊同埋醫生都係緊張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又要動一動腦筋啦，就係嗱冇辦法啦，呢個地理因素咧，新界東確實係最近咧呢、這個中央援港應急醫院河套區。咁所以咧，我哋都承擔咗呢個嘅開展服務呢個嘅重擔啦。咁但我哋都好樂意咁做。咁咧點樣做咧？我哋先行先試啦，揾4個我哋嘅放射治療師，就喺現場咧去熟習嗰啲機器。咁咧熟習咗之後咧，我哋嗰4個技師咧，其實咧已經熟習啦。據我哋了解咧，其實都係1-2個星期咧都熟習曬成部即係新嘅機器嘅運作，亦都係暢順嘅。咁呢4個同事咧係一個骨幹嘅成員。咁佢咧就係作為一個叫做開荒牛啦，或者係一個先導者啦，行到即係即刻做啦。跟住咧，我哋係其實邀請所有聯網有興趣參加呢、這個即係叫做額外嘅工時去加班加時去做嘅呢個嘅即係隊啦。咁呢個有少少嘅酬勞啦。咁呢個額外酬勞其實即係一啲心意嚟嘅。我哋覺得咧，最主要都係睇到其他聯網咧，都而家已經有超過100個咧志願。報名參加中央呢、這個援港應急醫院嘅呢、這個日間放射服務嘅先導計劃， 咁呢度咧就變咗咧，我哋係集腋成裘啦，同埋係眾志成城。咁啊，百幾個同事舉手，咁每一個人加少少班少少事，咁啊對我哋嚟講咧運作嚟講咧就運作得到啦，因為個靈活調配啊。我哋唔係淨係新界東一個聯網頂啊嘛，咁啊咁嗰啲同事全部都係自愿啦，因為有啲人咧都係啦，咁就係咁。 好，咁時間關係，同冼醫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啊，多謝曬， 多謝你。冼繼全醫生咧就係醫管局新東聯網嘅臨床服務統籌嚟噶。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一位聽眾楊先生喺度，楊生你好， 你好你好， 係請講啊。 我就有呢個需要。啱啱嗰個你哋講嗰個題目嗰個需要，我排到2025年嚟陰公 啊，咁耐啊！ 咁我而家我係住品嶺嘅，我淨係想知道上水邊個地方可以坐到嗰啲車啫。 哦，呢、這個可能喺港鐵站啊，咁啊，即係醫管局嘅專車就來往港鐵站、上水港鐵站同埋應急醫院嘅嚇。 但係問題，港鐵站咁都幾大下㗎。 嗯。 咁我邊個位置係售票處咧，還是係？ 详情要查询翻啊，可能系。不过你系等紧边一方面嘅造影服务啊？请问？ 做嗰个咩啊？B 超啊。 嗯。吓、啊，咁所以咧都会用呢个服务系嘛吓？多谢晒杨生。 我好想用呢个服务添。嗯 OK， 好啊，多谢杨生嘅意见啦。的确咧，阿任志恩，好多病人咧真系等十几个月去等呢个嘅造影服务啊。咁所以咧，呢个咧都相信会帮到一定嘅病人噶。转头再倾。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林智恩啊，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资助房屋嘅问题啊。咁啊，各位咧系想等住咧去买居屋嘅听众咧就要注意啦，因为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今日就开咗会，通过咧新一期居屋嘅推售啊，咁就话咧系新一期嘅居屋将会推售咧9154个单位，咁就分布喺咧6个新发展项目。其中有4个位于市区，包括观塘的安盈苑、安华苑、安丽苑和启德的启悦苑，另外2个就是屯门的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将会以市价6.2折出售的。之前也是有些居屋可能因为是塌订取消那个买卖协议而收回，就会有重售的。也都是讲的是青富苑、蝶翠苑，上期有113个单位收翻，咁就会透过今年嘅特快公屋分配计划去出售嘅吓，林智恩 系咁。今次咧，其实推出嗰个嘅居屋嘅单位数目都相当多啦。头先卢宇光提到有9000几个啦，系啊，仲有系6个嘅，即系其实嗰个屋苑就涉及有6个啦。咁如果睇翻咧，边一个嘅屋苑咧提供嘅单位数量最多咧，就系朗天苑啦，有3000几伙嘅。咁规模最细咧就系兆翠苑啦，就系屯门啦，就518伙。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今次提供的单位都没有一些所谓叫纳米单位，其实最小的那个都有278尺，而面积最大就是兆翠苑就有518尺，所以很多人都预计今次的居屋都应该会挺受欢迎的。 而售价方面都跟大家讲一讲，看到最便宜的价位是元朗朗天苑，低至是149万，至于就比较高的售价就是来自启德的启悦苑，最高售价可以达到494万。不过看回今次这个6.2折的售价出售，个折扣率咧又比以往嘅居屋项目咧个折扣率系少啲嘅，咁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咧，咁会后都讲到话咧，今次个折扣率少啦，咁一系都见到咧，其实市民家庭住户收入咧系比上次高噶，咁唔知两者有冇关系啦吓。 咁另一个咧即系收紧咗嘅要求咧，就关于系个6表嘅要求啦。咁因为即系过往咧就有人批评咧，即系公屋住户咧用6表资格 去申请咧资助出售单位咧，就冇一个入息啦、资产同埋物业权嘅即系拥有权嘅一个限制嘅。咁而家咧，即系陆宇光有个新嘅审查制度。 系啊，咁啊，讲紧如果系绿表嘅申请人嘅资格咧，咁就今次嘅会议通过啦，咁就要求咧过去嗰两年唔可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啦。咁呢个嘅要求咧就同白表嘅申请人睇齐。咁至于白表申请人嘅入息同资产都有调整，白表申请者嘅入息限额就调低至到62,000元，资产限额咧就147,000嘅。咁而一人申请者嘅入息限额就系31,000元。资产限额咧就系735,000元。咁点样理解今次会议？即包括系讲紧新一期嘅居屋，以及咧就系白表、绿表嘅一啲申请者嘅限制，有调整咧。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都请嚟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同我哋倾下啦。黄碧如你好。 你哋好啊，主持人。 你好，先讲新一期嘅居屋啦，吓，头先我哋都讲咗少少嘅数字啦。咁点样去分析今一期居屋嘅一啲推售嘅数字啦，以及头先讲嘅售价等等嘅问题呢？ 我哋个即系推售嘅单位，今次系近几年最高嘅。 嗯。 咁亦都希望推多啲单位出嚟卖俾市民啦，因为都知道，近呢幾年我哋推售居屋嘅時候咧，都申請者都非常之踴躍，咁變咗失望嘅人都多咯，咁所以就盡量推多啲單位出嚟俾市民抽，咁係好啲嘅。咁至於嗰、那個選址咧，我哋今次有6个项目，咁有市區有新界，所以應該都可以滿足到唔同申請者嘅需要啦，咁樣。售价方面咧，就因为咧，近期咧就物业市场都系有调整嘅，就下即系嗰个价值咧系跌咗，咁所以咧我哋喺度计攞我哋个参考单位嗰阵时咧，我哋亦都唔系参考单位，我哋计我哋而家嗰啲推售出嚟嘅单位嘅市值咧，我哋都系有向下调整嘅。不過咧，就因為咧，與此同時咧，嗰啲我哋嘅即係目標嗰啲申請者啦，咁我哋即係亦都睇到趨勢咧，就係嗰個收入咧係上升咗嘅，咁變咗兩者一計起上嚟咧，就嗰、那個折扣咧。就變咗係個折扣率就下降咗啦，咁咯。咁但係因為折扣率純粹係愛嚟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要將嗰個即係市民如果申請者要購買呢啲單位嘅時候咧，佢哋所支付嗰個價錢咧，就同佢哋嘅負擔能力係掛鈎，就唔係同市值掛鈎嘅，咁所以就係呢一個佢嗰、那個嗰、那個我哋個折扣就係咁樣計出嚟嘅。 咁今次嗰、那個綠表同白表咧，嗰、那個比例會係點樣啦？同埋即係過去有一啲譬如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啊嘅家庭申請者咧，嗰啲又會唔會有一啲預留嘅單位咧？ 綠表同白表咧都係40%同60%，即係40%同60%。綠表咧就係個配額係40%，白表係60%。咁家有長者嗰啲我哋俾個配額咧預留咗嗰個係2,700個單位。而一人申請者我哋預留咗係900個單位。 不如都請你講多少少咧嗰個定價嗰個機制啦。頭先你都講到話咧，都會睇翻物業市場嘅走勢啦，以及咧就係市民嘅入息啦，咁去到計算咧就是、市民嘅負擔能力等等。咁但係即係究竟嗰、那個嘅選取嗰啲嘅樣本啊，即係究竟係咪即係就係而家可能係有機會買居屋嘅潛在買家嘅一啲數據咧，定係點咧？即係請你講多少少好嗎？ 嗱，嗰個其實咧，佢都有一啲即係既定嘅機制嚟計算呢啲即係出嚟嘅。咁你講緊係即係話我哋呢一批，因為我哋呢一批咧係譬如嗰個選址，即係嗰啲項目嗰啲地方嗰個地點啦。咁我哋係會揀出咧，就係喺嗰啲地方。 佢附近嘅區域嘅嗰啲商約嘅單位、私人嘅私人市場嘅單位，同埋嗰啲公共譬如出售房屋嗰啲，譬如二手單位啊咁之類咧，咁都會計算在內。咁然之後得出一個就係話，而家嗰啲單位喺嗰個地方、嗰個地區嗰啲單位大概個市值係幾多，係咁計出嚟嘅。 嗯，另外都想同 咁另外 系 你嘅阿黄碧如嘅讲系 系咁另外你讲话嗰个折扣率嗰度啦，咁我哋系计嗰个即系市民嘅负担能力啊嘛，咁计个市民嘅负担能力嘅时候就计佢哋嗰个即系点样叫做负担得到咁样样啦，就系计佢哋咧，即系话佢哋嗰个入息啊。咁入息嗰個即係有啲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嗰個我哋講統計處嗰啲咁嘅入息啦咁樣，咁就睇下佢哋我哋就近期呢一幾個月咁嗰啲咁嘅即係嗰啲資料咁樣嚟計出嗰個入息係究竟係高咗定低咗咁樣。 嗯，咁今次亦都会即系同时去收紧嗰个关于绿表嗰个嘅审查资格啦。咁过去就冇一个叫入息同埋资产同埋物业嘅审查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新制度咧背后嗰、那个理念或者一个逻辑系点样咯？同埋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公屋单位嘅流转咧？有呢个新嘅申报制度嘅话， 嗱，即系先讲一讲绿表申请者点解起初系冇一啲。要申報資產啊、入息啊，或者喺香港有冇物業嗰個限制先啦。當年咧最初推出呢個居者有其屋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應該係1978年到。咁嗰陣時咧都其實好多即係持份者啊，咁啊都有討論呢一件事情，即係睇一個政策應該點樣定。咁后尾咧就系、是、因为咧就系、是、想鼓励啲如果有能力负担得起喺私人市场，系咪即系想鼓励啲居住喺公共资助房屋嘅即系嗰啲公屋租户，但系佢哋有能力去购置自己嘅居所嘅时候，但系咧嗰阵时咧有可能咧即系種種理由啦，佢哋又未必有即係諗過或者有能力去喺私人市場購置佢哋居所，咁啊想鼓勵呢一批人士咧就去即係買一個居屋，然之後交出佢哋住嘅嗰個公屋單位，等我哋可以配俾更加有迫切住屋需要嘅市民。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即係亦都可以增加個公屋嘅流轉，就用呢、這、一個。即係目的，咁所以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就係、是決定咗，就如果用綠表申請嘅申請者，即係大部分係居住喺公屋嘅人士，或者輪候拆上嘅申請者，就輪候咗一段時間嗰啲人士咧，佢哋唔需要作出申報嘅。咁但係點解今次我哋收緊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啦，最近我哋有個個案。好多廣大市民都關注呢個個案，就話有即係擁有啲豪宅嘅嗰個綠表申請人士都可以買到一個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一樣嘢從公平嗰個角度嚟睇咧，既然間如果係有啲即係申請者係可以利用。呢一樣嘢，然之後嚟即係同其他啲有需要住屋需要購置呢個佢哋居所需要嘅真正需要嘅市民爭奪呢啲咁嘅珍貴公共資源咧，我哋覺得應該係要收緊咯。 咁头先都提到咧，以往嗰个政策系比较宽松咧，系因为希望加快公屋个流转，即系呢啲买居屋嘅人士可以腾空翻个公屋出嚟啊嘛。咁而家即系嗰个嘅拥有物业嗰个要求同白表睇齐啦，即系过去两年都唔可以拥有香港物业啦。咁会唔会担心影响到个公屋流转啊？ 咁我又唔系太担心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呢一類嘅人士喺我哋公屋嘅住户之中咧，就都未必係好多嘅。 OK， OK， 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嘅社會聲音都提到啦，咁其實咧呢啲人士可能佢自己擁有物業。唔一定喺香港嘅，可能喺境外啊，即系讲紧海外啊、内地咁，佢哋拥有物业，咁今次其实佢哋都仍然都可以咧，就用紧绿表咧去到买居屋啦。今次嘅会议咧，就你头先喺见记者嘅时候就话就冇讨论到有关嘅问题，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咧，海外嗰啲资产，其实就会包括埋咧，就算系海外物业啦。都現時嚟講係作為資產，即係一個申請者嘅資產嘅一部分。咁我哋咧係對呢一樣，即係我諗你針對你個問題，針對嘅就係綠表人士啦，係咪？ 嗯。 因為如果白表人士就已經有要申報呢個資產同埋入息嗰個要求。咁至於綠表人士申請者，我哋暫時咧就係未有呢一方面嘅決定咧，就因為咧。整個即係相關嘅政策，我哋係需要啲時間係去檢討，亦都我哋有計劃去檢討呢一方面嘅政策。咁影響嘅人士亦都多啦，亦都有各方面嘅因素，我哋都要考慮嘅。所以我哋頭先我哋開會嘅時候咧，就呢一方面咧，我哋就未曾有即係討論呢一方面嘅問題。因為另外一方面，我哋頭先嗰個會咧就係、是。聚焦喺就係、是、考慮嗰個2023年嗰、那個居屋出售嗰個安排啦，同埋各樣嘅其他我哋要決定嘅事項。咁我哋收緊，即刻收緊嗰、那個綠表嘅申請者，佢哋唔可以喺即係嗰個申請時間截止之前嘅24個月之內擁有香港嘅物業啊，或者出售香港物業啊，或者繼承香港物業啊，或者係喺擁有持有香港物業嘅有限公司裏面持有超過 50% 嘅股權嘅，咁呢啲都係限制嚟嘅。 咁、 okay. 我哋覺得做出呢個限制就係、是因為我哋覺得。最近嗰個個案受到好多人士，即係我哋廣大市民都好關注，咁所以我哋有必要係作出一啲迅速嘅回應咁樣咯。 Okay. 所以就將呢一步做咗先。 黃碧如都想問一下咧，其實今次即係收緊綠表申請人嗰個資產嘅一個審查嘅制度啦，其實咧會令到房委會多咗幾多工作量咧？因為其實每一次居屋嘅申請都有幾萬張綠表嘅申請人噶嘛，咁呢個即係房委會會有啲乜嘢嘅配套或者準備咧？ 我估咧嗱，即係我估咧，起碼就係我哋嘅申請表綠表嗰啲要即係要修改啦，係嘛？因為呢方面都要披露啊嘛。 嗯。 咁我哋每一次咧收到個幾十萬份嘅申請表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啲同事係每一份都會睇嘅。 嗯。 咁譬如綠表，就算以前冇披露個要求都好啦，都會即係審視佢嗰、那個即係申請資格噶嘛，即係確認翻佢真係綠表嘅申請者啦。咁佢啲成員啊，家居住户成員啊等等，咁我諗其實咧係會增加咗佢哋嘅工作量，因為咧我哋喺譬如嗰啲申請表嗰度咧，我哋收到咧，我哋係會抽樣查嘅，如見到有啲會唔會有啲好似覺得有啲問題嘅資料係填咗喺度，咁嗰啲可能我哋真係要做翻啲查詢嘅工作啊咁樣咯，咁呢一方面我諗。多咗呢一方面係關於有冇持有香港物業呢、這、一個個披露嘅要求咧，咁當然同事都要睇埋呢一方面啦。 OK 嚇，最後分零鐘咧，都想問埋咧，嗱，今次白表申請者個要求咧都係有收緊嘅，入息限額同埋咧資產限額咧都係有調整嘅，咁調低咗嘅，咁又點樣個原因係乜嘢咧？請你講下。 原因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嗰、那個入息限額先啦，我哋就係計佢嘅住户開支噶嘛。咁即係你睇下佢係咪應該喺嗰條線之內可以有呢個申請資格嘅。咁睇佢嗰個住户開支嘅時候咧，住户開支我哋就分兩部分嘅，就係、是、非住屋 屋開支同埋住屋開支咁樣樣。咁住屋開支咧，就假定咧佢係會喺，譬如話，如果佢喺私人嘅市場裏面買一個即係合理嘅面積嘅單位，合適嘅單位，咁佢咧就大概譬如話係400尺到咁樣啦。咁佢係要支出嘅，譬如話佢供樓啦。当佢供20年啦，借90%啊，咁亦都咁同埋咧就系、交埋差饷啊、管理费啊、地租咁样样，呢方面就系叫作为佢嘅即系个住屋开支咁样样。 O、okay, K， 但非住屋开支咧就系又计翻一个，譬如一个譬如家庭咁样样。咁佢哋方面，譬如跟翻統計處計過最近一期嗰、那個 就 一般嘅， 從呢啲數據就係得出咧，就係新嗰個入息限額啦。多謝曬黃碧如先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前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同前干事杜振豪早前向警方申请五一游行。杜振豪在社交专页宣布，黄乃源已经签字取消游行申请。限於港區國安法第63条，無法透露詳情。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如果任何人衡量過沒有能力在安全有序情況之下進行活動，取消申請是負責任的做法。警方強調，公眾活動組織人必須在整個活動進行期間確保維持良好秩序、公共安全和符合香港法例，並就活動負上法律責任。及至今日，港民市民知会警方取消5月1日的公众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结束大湾区考察行程，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内地安老院舍在医养结合方面做得好，配套全面，院友即使身体不适亦无需出入医院，但本港在软件上亦都有优势，两地各有特色。孙玉涵又说，会探讨扩大现时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的范围，并且在政策上对接，为港人到大湾区养老提供便利。他强调，政府会积极深化粤港合作，做好沟通协调，促进福利服务质量并重发展。黄大仙县主会普仁小学向家长发信，说新学年不获批准开设小一班别。校方表示，小一收生只差一名学生，未达开班线，对教育局的决定感到十分难过和不理解，已经发信要求局方以一年为过渡期考虑，容许学校在下学年开设小一班级。校方说，如果教育局不接纳申请，学校将于2026-27停止获资助，到時就讀小五和小六的學生可以考慮轉到辦學團體的屬會小學。校長余思慧指出，黃大仙區因為地區老化、硬件配套等原因收生不容易，期望局方可以提供寬限期。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說，會審慎考慮學校提供的意見和當中的理據，並且按照現行政策以及準則以決定是否接納，以及確定其核准班級的結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就先同你跟进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慢线受阻，龙尾啦，断断续续一路车龙排到去弥敦道近山东街。咁就系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慢线啦，车龙啦一路咧断断续续塞到去弥敦道近山东街。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一带是慢车啦，经过请小心啦。将军澳宝丰路怀疑泄漏气体事故啦，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欣景路至到宝林北路呢一段啦，暂时唔能够通车。巴士路线 E22A、297同埋690都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由于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啦，黄泥涌道南行线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海底隧道去皇后大道东同埋跑马地方向啦，都有一啲临时改道措施噶。而家告示打道西行上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呢，仲是稍为多车，龙尾去到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的戏院票价划一都会是30元。戏院商会理事长袁彦文： 如果今次做得好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再跟不同的片主和同政府再商讨，可不可以定期去做这个全港戏院日，或者类似对一些普通市民更加吸引他们入戏院去看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居屋嘅出售啦，並且咧就係講緊今日咧，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就開咗會啦，就係通過咗去收緊咧綠表申請資格啊，咁就講緊話咧，係綠表申請人咧就要喺過去嗰2年咧唔可以擁有香港住宅物業，就同白表睇齊。咁都頭先都有引述啦，我哋訪問咗主席阿黃碧如啦，咁佢都講到話，即近期咧一宗大埔嘅兇殺案啦，咁其中一名被告咧因為 被传媒报道咧，就系话佢系拥有一栋豪宅吓，一间豪宅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用到绿表咧去到买到居屋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嘅房委会嘅呢个小组亦都开会讨论呢一点咧，并且通过呢一个收紧嘅措施。 咁、至于咧，大家都可能关注嘅一个问题就系公屋富户政策咁又点咧？嗱，咁黄碧如咧就表示咧，其实而家咧有80户咧就持有房委会嘅定期暂准居住证嘅。咁、那个意思咧，即系有呢啲证嘅持有人咧，就大多数咧就系房委会咧根据而家个公屋富户政策咧就发出咗一个迁出通知书嘅。咁而攞住呢一啲暂准居住证嘅人咧，就唔可以咧再用绿表去申请购买居屋啦。咁但系黄碧如都补充咗一点啊，就系其实都系少数嘅啫，即系头先所讲有80户啦。咁就做法咧，亦都可以平衡公平性同公屋流转嘅。咁至于咧整体个公屋富户政策咧，咁今次咧喺个房委会嗰个会议咧就冇讨论啦。咁但系黄碧如咧都认为咧系时候要去检讨咧，去改善现行嘅机制嘅。 同样今次会议上未有讨论嘅咧，就系嗰个如果绿表嘅申请人咧，如果佢嘅资产系喺海外或者系内地嘅话咧，咁究竟啊系咪都需要去到检讨相关嘅政策咧？今次会议上面都未有讨论。咁头先我哋访问黄碧如咧，都系话即系可能系即系要再做多一啲嘅咨询啦吓，咁或者系再去到研究啊，先去处理呢个政策问题嘅。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点样睇呢个嘅绿表申请者买居屋嘅时候嗰个资产或同埋咧嗰个嘅资格嘅问题咧？大家觉得啊，即系而家嗰个嘅所谓富户去到买呢个居屋嘅情况普唔普遍咧？有冇需要咧再做啲乜嘢咧去到调整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啦，有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啊，文裕明你好， 你好你好，系主持人好，系。 今次咧就绿表申请人咧嗰个资格就系收紧，至到过去两年唔可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同白表睇齐啦。你点睇呢个措施啊？ 我个人认为呢个措施都系比较可以理解同接受嘅，因为当然前一轮嗰个轰动嗰个凶杀案嗰个呢件事啦，但我觉得从嗰个公平原则上面咧嗰、那个。作为稍为一个措施上的收紧都是合理的，是。 都有啲意见咧，即系担心呢个新嘅即系所谓收紧咗嘅规定咧，可能会令到一啲嘅公屋居民咧就减少申请资助房屋嘅意欲啦，而影响咗个公屋流转。你自己系咪咁样睇啊？ 其实呢、這个表面睇就系似系嘅，但系如果我哋即系客观啲睇咧，你从嗰、那个我哋讲有个申报制度啊，成如果你有住宅，而家我哋行咗已经有5-6年以上嘅所谓新富裕政策咧，佢哋只要拥有物业同埋或者你嘅收入超过咗，都要交双倍租金啊，甚至乎要离队，有物业就一定要离队噶啦。咁呢个其实已经行咗有好几年嘅时间，咁其实即系。一个政策，两个政策本身要个衔接性上面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合理嘅，而且可能佢嗰、那个，正如头先阿黄碧如讲嗰个嘅数量上都唔会太多，但系呢个政策原则上，个公共利益嘅原则上一致，我谂会比较妥当啲咯。 嗯，睇嚟咧就房委会喺讨论嘅时候都要平衡一啲嘅原则啦，包括真系嗰、那个嘅申请者系咪一个需要去到资助佢买呢个资助房屋嘅一个对象啦，咁以及咧就系、是、即公屋流转咧呢啲，同埋就系涉及嘅住户啊，估计会有几多咧？呢啲可能都系要需要平衡嘅一啲因素系咪？ 是啊，我觉得当然是要平衡啦，即是始终我哋个流转是需要嘅流转嘅。但问题就是话其实如果会唔会有一个重复嘅资助啊，对其他嘅即是你嗰啲居住需要绿置居啊居屋需要嘅人士嗰个机会系咪削弱咗呢，我哋都要做一个平衡㗎嘛。 嗯，今次个会议咧就冇讨论到咧关于呢、這个如果绿表申请人喺海外内地有物业嘅问题，咁、那、嗰个资产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应该点样检讨呢个政策？今次个会议就冇讨论，你点样理解冇讨论呢件事咧？又嗱，因为即系今次个会议佢头先都讲啦吓，主要系讨论咧下一期居屋嘅开售嘅，咁以你即系都曾经有房委会嘅经验啦，即系究竟呢啲嘅议题啊，系咪能够喺呢个会议度处理嘅咧？ 嗱，我會覺得討論就應該會討論嘅，但係時間幾多咧，就我諗都要好視乎翻嗰個主持人啊，同埋嗰個其他嘅委員嘅發言嗰個情況咧，同埋個態度嘅情況咧。但係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喺呢一次咧。我覺得呢次嘅討論就比較合理，先解決咗香港有物業嘅人先啦。咁你其他嘅可以推後少少，我諗都要應該要去再討論下嘅。因為如果按照房住嗰個條例上面咧，佢個物業嘅意思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可能係包括海外都會有嘅。咁會唔會將呢件事擴展落去？我又覺得要審慎處理啦。始終一個又坦白講，亦都有好多一啲居民可能喺海外啊，的確係會有自己一啲，譬如佢自己起嘅樓啊，咁你算唔算咧？呢啲我諗要審慎考慮咯。 你點樣去睇呢個議題？即係喺境外擁有物業嘅一啲公屋住或者係綠表申請人，咁佢哋嗱當然啦，即係而家富户嘅政策咧，都係需要佢哋去到定期去到申報一啲資產啦嚇。咁當然啦，如果佢哋真係作出虛假聲明嘅話咧，咁係真係一啲刑事嘅罪行嚟嘅。咁但係真係香港政府或者即係房委會有冇辦法去到核實呢啲嘅聲明嘅咧，咁會唔會都係一啲技術問題令到呢個問題難處理咧？ 我諗海外嗰個真係喺個技術性上邊比較困難嘅，即係唔容易做到啊！即係呢個事實上你執行上邊嗰個困難度都會有嘅，呢個都要考慮佢個執行技術上嘅困難呢個因素咯。 就住咧话去点样去检查一啲海外物业上面咧，我都留意到一啲意见咧，就话其实因为咧境外嘅物业咧，即系始终唔系自住啦，咁佢哋同香港公共房屋唔算系一个替代关系，即系所以就可以留下一步先处理。你点样睇呢一个观点？ 我会觉得呢个都系合理嘅一个措施嚟嘅，即系如果佢真系。被發現到有呢個物業喺海外，其實佢都要有一個評估估價報翻上嚟，佢嘅資產值係幾多噶嘛？咁如果佢有呢個審查制度底下咧，其實都有一定嘅保障嘅，即係你要申報你嘅資產幾多，咁你係算唔算係富户？咁我諗都已經有一重保障，所以對海外嗰個稍後再做研究討論咧，我覺得都合適嘅。 你會對於即係嚟緊去處理呢個境外物業嘅問題，有冇咩嘅建議啊？ 我會覺得嗰個其實要第一個要審慎處理啦。譬如話第一個佢基本到都唔係我哋自住嘅啦。但係第二個嘅就係佢嘅市場價值幾多，呢個要考慮清楚咯。因為佢係好豪宅好盛嘅，咁就根本就超出咗你嗰個資產限額嘅，咁你好多。若干咁，我呢个就要考虑噶啦， 都想同你倾埋公屋富户政策方面嘅，因为头先我哋提到咧，就话今次房委会个会议咧，就初步咧就决定咗咧，其实会定期暂准居住持有居住证嘅持有人咧，就唔会再符合一个绿表嘅资格购买去居屋啦。咁但系咧，今次嗰个会议咧就冇整体地审视成个公屋富户政策嘅。咁譬如即系大家都会知啦，就系未住够十年，其实就唔需要去申报个资产状况嘅。咁譬如喺个公屋富户政策上面，你认为有冇需要去检讨，同埋个方向应该系点啊？ 其实嗰个我会觉得咧，那个。沿用翻十年之后申报呢个系合理嘅，呢个亦都系个藏富于民嘅一个。当年我哋即系公共联会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藏富于民嘅好方法，因为你太频密嘅调查咧，我哋就会觉得嗰个都几扰民嘅。咁甚至乎有啲街坊好强烈提出，譬如话唔好两年咁短啦，再长啲啦，三年啦，得唔得啊？咁呢个意见我谂都要我听下。一个市民嘅意见做一个修改咯，系。 另外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都有一个嘅公屋嘅富户嘅所谓叫举报机制啦。咁其实除咗举报之外咧，我哋仲有冇一啲可以有效少少嘅机制系可以揾到呢啲公屋富户出嚟咧？ 我谂一个除咗举报之外，佢自己要申报啦。呢个仲有嗰个公民教育嗰个入手去做，两方面都可以。着力去做多啲嘅，当然如果你用大数据吓成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帮我哋有私隐条例保障啦，唔咁容易跨部门做嘢啦，但係喺适当嘅时间抽样啊成咁做，系咪会有一个教育同埋阻吓作用呢？我諗都係可以考虑嘅。 我哋头先都去引述到啦，今次嘅会议都通过咗咧，将白表申请者嘅入息限额都调低啊，调低至到62,000元啊，你又点样睇呢啲政策？ 我谂呢个都系合理嘅，因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一个就系、是、即、就是、对嗰个嘅整体我哋嗰、那个购买者上面嗰个有一个少少嘅调低咧，对佢哋能够增加佢嗰个购买嘅欲望啊，同埋嗰个机会，我谂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OK， 好啊，唔该晒文宇明，多谢你。 OK， 好。Okay. 文宇明咧就系公屋联会主席嚟嘅，咁我哋就讨论紧咧就系今次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咁就系收紧咗六表申请者吓买居屋嗰个嘅资产限制啊，咁就讲紧咧佢哋咧喺过去嗰两年咧唔可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就同白表睇齐嘅。大家点睇咧？点样睇呢个嘅绿表申请资格咧？同埋大家觉得而家嘅香港嘅公屋富户政策有冇需要检讨嘅地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系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节目噶啦。在这里祝福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五集，养儿100岁。中医师查一鸣的太太查饭思思，抱孙心切。各出奇谋，结果乌龙百出。 点解饮完啲汤成身滚嘅吓？ 我加重料咯，你俾我嘅药材份量，我加双倍咯。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講緊係收緊綠表申請者買居屋嗰個嘅資產嘅限制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吳先生喺度，吳生你好。 係，我覺得咧，其實第一咧就所謂藏富於民，應該即係有啲唔係好合理。如果嗰個人佢人工申請嘅時候，可能個家人收入係20,000元。咁啊，有啲如果你係專業人士嘅咧，你啱啱畢業，可能幾年後咧都已經加得好犀利咁啊，咁加到50,000元，咁仲係要繼續俾佢住幾年？我覺得其實好簡單嘅啫。嗱，你住咗公屋之後，5年之後，就要年年咧，你都要申報嘅。總之你未必要填個數字，但係咧未必要講有張清單，人哋未必肯審問你。咁但係咧，你要聲明啊，我嘅總資產值或者嗰個收入係低過呢個水平嘅。如果你高過，你填翻幾多，咁啊計翻個市值租咯。我覺得其實冇乜所謂㗎，你俾翻個市值租，咁啊大家 fair 啊嘛，你繼續喺度住。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後來抽查，我發覺你係因為香港嘅資產其實好容易啊。你而家你股票都要實名制啦，係嘛？其實根本冇乜困難嘅，抽查到你係咩嘅，咁啊追翻你個差嘅錢，咁啊同埋連個利息，咁啊甚至咧嗰個老人家如果係過咗身嘅，咁啊要睇下佢嗰個遺產。究竟系咪真系会系over 咗个 limit 嘅？如果系咧，要追翻晒佢咁多年。因为如果你其实你谂下咁样咁样而家嘅做法咧，可能每年咧房委会可能损失几亿啊，少到10亿嘅。即系仲香港都唔系话好多公帑啦。如果计就系咁耐，咁你啲钱应该用喺真系需要嘅人身上啊嘛。 Okay, 即系我觉得咁样会比较公平啲。 好啊，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啦吓。咁嗱，其实而家讲紧富户政策，或者我都少少简介一下先啦。咁就讲紧咧，喺公屋住满10年嘅住户咧，就需要每2年咧进行一次申报嘅。咁就系、是、透过咧批出新租约政策咧，就获批新租约嘅住户，同埋透过咧公屋租约事务管理政策获批相关申请嘅住户咧，无论佢嘅居住年期咧，亦都需要每2年咧就按富户政策作出申报啊。咁如果公屋住户家庭入息超过现行公屋入息限额5倍，又或者咧家庭总资产净值咧就超过现行公屋入息限额嘅100倍咧，等等咧就可能咧系需要迁出佢嘅公屋单位噶啦吓。咁啊，应该点样去理解而家个富户政策有冇需要检讨咧？同埋今次房委会嘅决定又点睇啦？嗱，电话旁边不如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成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首先讲翻今次房委会个决定先啦，就系话绿表申请者嗰个嘅资格咧，就系过去两年咧唔可以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啊。特例之前咧都喺立法会上面咧就向官员提出过呢一个嘅问题啦。你觉得呢一个措施有冇回应到你嘅要求啊？ 当然啦，而家肯检讨下，同埋收窄佢，同埋唔好即系好似。雙重福利啦，因為住開公屋嘅同嘅朋友們咧，其實已經係一種用咗社會資源噶啦。但係如果你話可以再用綠表再申請買一啲居屋嘅話咧，到時又唔查佢哋，甚至唔查佢哋喺海外嘅資產啊、香港嘅資產啊，咁做法咧，當然係對好多排緊隊等緊公屋嘅市民嚟講係好唔公平嘅。咁所以點解佢而家做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應該行嘅方向，但係我覺得可能未必行得夠，因為我理解到好似仲係未係會查海外嘅資產，包括係內地嘅資產，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普通常都知道咧，好多類似當然我哋多歡迎佢哋即係可以又好辛苦咁去自付啦，但係問題就係、是、當你真係有樓嘅時候，好似礦球咁嘅個個案，咁多錢喺度，有內地又有竟然可以。話用一個佢哋嘅綠表嘅身份咧，去再買個居屋，咁然後跟住又可以收埋咁多資產，咁令到係好多市民好憤怒。咁所以如果而家咁做法咧，係行緊第一步，但係更加重要，我覺得應該連內地嘅資產都應該要即係查到查埋出嚟，先可以令到成個制度係公平啲。 而家嗰个绿表嗰个资格，即系当然收紧咗啦。咁其实而家要嗰一啲嘅。公屋的居民咧，佢要去申请居屋的时候咧，佢系要自己去申报资产，即系当然会有一啲嘅阻吓性嘅。咁但系我哋应该点样去确保成个申报制度系有效咧？譬如房委会佢都需要做一啲审查啦。咁但系呢啲可能牵涉一啲跨部门嘅一啲协作啦。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 其实今时今日咧，科技咁进步咧，咁一个制已经查到好多嘢噶啦。咁我。完全唔能夠接受啲所謂私隱嘅問題，因為你用得佢申請公共資源咧，你就要某程度上你係已經係放棄咗係可以審查你資產呢一個要求。咁所以如果政府撳一撳個掣，無論係本港嘅所有土地註冊嘅資產，又或者甚至內地咧，如果個天眼查咧，其實根本大家都如果唔係發緊夢，都知道咧，好容易一查全中國裏邊咧內邊所有有冇資產嘅人咧查到噶啦。咁所以根本唔查嘅原因咧，其實我唔知點解啊，要幫佢搞啦。但係因為我哋咁緊張，我哋使265億都去搞一啲嘅簡約公屋啊，啲人要等5年半先可以上樓啊，都係由於太多人咧可能濫用咗呢個資源。如果能夠可以揸得緊啲，無論喺審查方面，又或者喺嗰個懲罰方面加得重啲、緊啲嘅話咧，執行嗰個審查嘅話咧。就唔使我哋咁多錢抌落去，咁緊張要，同埋咁等咁耐。 阿謝偉俊係咪咁容易咧？係咪用科技就可以查到嗰個嘅人士喺內地嘅物業咧？還是係需要一啲嘅跨境嘅一啲資訊互通先至得嘅咧？ 我哋同一個國家嚟嘅，我哋用好多科技可以一撳就撳到噶啦。即係只要有意願嘅話咧，其實根本內地都係實名制，內地比我哋可能更加進步喺查實方面。點解我哋唔用呢個做法呢？我就唔明白，但當我仲係未一個俾個理由，如果有嘅話，我想聽到點解你又唔可以做？冇嘅話，點解唔可以查香港、查內地嘅資產？係咁簡單啫嘛。 嗱、okay. ，頭先都有聽眾就提到咧，就其實而家個公屋附政策都可能需要檢討，可能係即係查得密啲啊，又或者係嗰個嘅要求即係再收緊啲啊。你又點睇即係公屋附政策有冇需要檢討啊？ 我都收到唔少嘅反應咧，就係兩年一次咧，都相當係有時都辛苦啦，甚至有啲人話係擾民添。咁但係要平衡翻我哋而家個公屋嗰個咁緊張嘅情況，等咁耐嘅情況咧，有時我覺得我哋係需要作出一個平衡嘅。咁兩年，我覺得而家係恰當嘅。你話係咪再收緊到一年一次咧？咁我又可能有即係有啲有啲保留啦，因為會唔會係令到太多人咧要登要做查察嗰陣時要做好多嘢咧？但係總嘅嚟講咧，我哋一定要係要查。同埋要係唔單止淨係要申報本身，而係要政府部門都應該有自己嘅方法去審查翻，究竟有冇漏報情況出現。例如話特別資產方面一定可以查到嘅。跟住如果查到有問題出現嘅話，一定要重罰啲。因為我哋雖然而家表面上咧就話有一個，如果唔即係或者係虛假陳述咧，又罰50,000蚊，監禁6個月啦。如果拒絕申報咧，又即係可能一半啦，即係25,000蚊同埋監禁3個月。但係實質上嘅個案咧，我哋見到咧，真係有啲好嚴重嘅個案咧，都可能往往係 發展啊或者緩刑咁係唔足夠嘅，一定要有啲足夠嘅阻嚇力，令到有關市民咧係所謂叫做 honor system 啦，即係一個自己一個誠實地申報嘅制度下咧，一定要有足夠嘅阻嚇力，令到大家真係要報，而唔係咧呃住呃住咁，好多人拎住啲屋去走去跟住喺度做清水樓啊，又或者走去做貨倉啊，我大家聽到好多呢啲個案，咁係令到香港成個制度咧係唔可以運作落去。 OK， 好，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嚇。 多謝 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有位聽眾阿 Jo 喺電話旁邊。阿 Jo 你好， 我讲几十秒啦吓。嗱，应该咧就我哋针对翻，如果海外有资产嘅，包括你内地有资产，我真系听过有资产嘅，佢都能够做到住紧公屋嘅。呢、這个真系要连线审查嘅。点解要连线审查？你都头先嗰个阿谢生都讲啦，你话喂，你揿个掣都得啦。而家更加体验国家嘅资讯同香港划一啊嘛，系咪先？冇理由就系话佢有佢嘅资讯，佢有佢嘅资讯就互不相知噶嘛，系咪先？呢个审查呢个仲有一个重点就系话。佢哋而家可以改一個古古話話，就係話我喺外邊買嘢，裏邊香港我唔買，咁即係話啲錢喺外邊投資，就係香港唔投資，咁你咪查唔到咯，佢咪走到遮面咯，我就咁樣發表咯，咁樣係啊， 好啊， 即係一定要查有資產，真係唔准有住公屋，即係唔係佢有嗰個物業，真係唔好住公屋啦。 Okay， 好多謝曬阿 Jo 嘅意見啦嚇。咁頭先都講啦，即係公屋富戶政策咧，就係講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嘅話咧，都需要遷離公屋單位嘅。咁但係即係講緊喺境外嘅物業點樣處理咧？點樣查咧？咁呢、這個係咪好似阿謝偉俊議員講，真係用科技就可以即刻去到揾到佢有冇海外嘅即係境外嘅資產咧？ 我諗可能第一步都有啲意見話，係咪可以先做一個自願申報先啦？咁跟住下一步先係去審查。咁但係當然啦。剛才謝偉俊講的是內地的物業，但其他境外物業又真的做不做到審查呢？我相信難度會高一點。 好，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拜拜。